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難與美女， 起碼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的，就是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的，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枝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阿迪，祝各位听众圣诞快乐，狂收礼物 ，Merry Christmas！ 好，翻到嚟第二节嘅曼联新闻，咁啊，首先就讲边场好咧？讲全英超，讲英超先啦，英超先啦，英超先啦，英超先啦，咁啊， 唔好啊， 英超先啦，英超咁耐，讲下先啦，英超咁耐系咪先？文佩斯又衰，我哋第一节讲咗啦，你入得嚟太迟了。咁啊，曼联主场0-1输入俾纽卡素，嗱呢场波我哋唔讲分析住，我哋讲下呢场波输咗之后咧，有几多项纪录可以俾阿老莫打破咗先 ？OK， 41年嚟首次主场不敌纽卡素，11年嚟首次主场连败，开季8场仅取11分。打破7-6-7-7年球季以来嘅最差纪录，12年嚟首次喺主场面对车路士、利物浦、阿仙奴以外嘅球队输3场波。咁啊，呢场波就其实咧，广泛嘅球迷都围绕住一个人嚟讲噶啦。咁啊，唔使问阿贵啦，莫耶斯啦，咁梗系。咁啊，呢场波系咪真系关莫耶斯事咧？嗱，赢波同输波咧？都是成 team 人的责任嚟嘅，讲90000多次噶啦。今场佢排阵有问题咩？正路啦，大佬，你哋想佢出嗰啲都出晒啦。有人话点解唔出乡村？我其实之前睇到 comment 就咁啊，答呢啲人都嘥鸠气啦。讲真嗰句，你翻嚟睇 live score 算啦。咁啊， 佢一场系想出20-30次有啊。 应该系想成年青年军嗰啲都摆埋落嚟一齐踢嘅，应该系冇记错啲话。 白围啊嗰啲咧， 系啊。都收返晒返嚟，唔好借出去啦，收返晒返嚟啦，我哋一次就抌晒落去踢啦。咁啊，其实讲真嗰句，后面可以换出嚟攻嗰啲人呢，当然当场莫耶斯都抌晒出嚟㗎啦。老实嗰句，莫耶斯呢场波佢做嘅嘢呢，即係佢可以做嘅佢都做晒。咁对波喺出面踢成点，大佬呢、這个唔系佢控制范围啦，喂大佬。唔系狗嚟㗎嘛，嗰啲人嚟有脑㗎嘛，佢哋想点踢就点踢㗎啦。咁今场波呢F.C. 你觉得点啊？呢场波？ 你讲先 啦。我讲先啊。咁啊，其实今场波冇乜嘢好讲。今场波成队波都似等收工咁咯，真系摊唔着噶成场波。加上冇埋朗尼咧，呢下系最惨嘅一件事嚟嘅。阿云佩斯啊，成场波咧，除咗球炸会之外咧，咁啊游花园嘅基本上，你知唔知佢个数据好 O.P. 喎？你知唔知啊？佢成场波零射门喎。 咪有嘅，越位嗰球 就系唔计炸乌之外，成场波零射门咯。就算你计埋球炸乌，都攞头锤头顶啫嘛，都唔系射顶啫嘛。小豆都画借俾佢好少少，咁但系讲咗好多次噶啦，小豆真系唔适合踢正选嘅。好啦， 你哋话要俾士多踢正选啦，老莫讲咗俾老莫听你哋讲，俾咗佢踢啦，踢成点啊？有眼睇啦 ，OK。真系讲讲下咧，其实咧，好似球迷话要俾佢踢正，即系叫莫耶斯出佢踢正选嗰啲球员咧，莫耶斯都俾晒咁滞噶啦。咁但系真系冇一个可以交到波，或者其实 FG 啊，我觉得咧。你估嗰啲球迷下一场开始咧，会唔会就唔会叫嗰啲球叫阿莫耶斯俾边个球员出正选嘅啦？应该就系话俾阿边个加边个出正选啦、啊，佢哋两个有火花、啊。你估唔系 啊？唔系啊，爆位喂收翻爆位啊！连加勒嗰啲出埋啦咩？米高坚尼啊啲咧出埋嗰、那个咩？出埋嗰个乜鬼U 十九欧联嗰个入好多球嗰个咧，死入 嚟。James Wilson 系嘛？ 系啊 ，James Wilson。诶、啊，出埋嗰啲啊！我哋一场波摆七啊几个落去踢冇问题， 赢硬啦， 赢硬啦！屌，一个打七个白痴都赢啦，系嘛？咁啊，其实今场波咧，你话纽卡素咪真系踢得特别好咧？我只可以话曼联踢得更加差咯。你知点睇啊？ 曼联佢今日运唔到个波，人哋只系一个扛住你，唔俾你喺后边好轻易咁做得上嚟。佢维迪啊，同埋阿史摩林净系喺度互传，唔系系咪史摩林？系史摩林，佢哋两个喺度净系互传同互传。我净系见到佢哋互传，都差咗十分钟咁就，唔系冇十分钟咁多嘅，成分钟咁就啦。咁其实佢哋喺后边咁样俾人扛住，你越攻唔到上去，前边啲人越嚟越冇信心，咁样咪赖嘢咯。咁样你同埋佢冇根本第二种方法，最大变化就系扎卢沙自己一个爆上去。 系， 除咗扎伦沙个人之外咧， 左边兰尼都 OK 嘅，兰尼都可以话叫做自己都带到个波上去咯，系咯，咁但系 断晒， 冇啊，你冇咗卡维克，你冇可能可以火斯道有啲咩任何嘅组织出到嚟嘅，宗师根本唔系呢个 type team 啦，直头系宗师系一个清道夫嚟嘅啫嘛，你同埋 卡维克系呢啲 有经验嘅球员咯， 佢帮佢。扫荡，即系帮嗰啲有经验嘅派牌扫荡， 冇错。 而有经验嗰啲就可以慢慢咁样派牌。 咁同埋至于佢隔篱嗰个奇华里啦，事实证明咧，奇华里而家目前咧实力真系唔可以 carry 到成队曼联咯。OK， 同中师情况一样，都系要有一个有经验嘅老球员喺度帮住佢哋踢啦。咁变相就系话今场波你睇得出啦，奇华利又系完全冇货交啦，咁啊中师就反而有贡献少少啦，咁起码都叫做做到自己应该要做嘅嘢啦。咁啊至于条防线呢 做一同埋 唔关事嘅，唔关中场事嘅，唔关中间事嘅，我觉得呢场波就系点啊？ 中场线仲有第二个问题啦， 咩问题？ 唔系中场线咁简单，系有一幅图啦，一阵或者我俾 David 铺喺 page 嗰度啦，就系、是、一个奇华利企喺度，周边所有人全部喺行行企企咁样，冇人帮奇华利，真系好惨啊！呢样嘢啫，即系你冇人帮，即系你行行企企睇啊，交就交到啦，到脚咪过人咯。唔到脚咪等你嚟咯。 系，同埋另外一样嘢咧。蓝尼同扎龙沙真系唔可以共一齐同时间喺呢个球场度生存，因为当你两个都系流，当你两边都系流嘅时候咧，中间就变相系同唔到条边线做一个点讲好啊，做一个配合啊，明唔明啊？即系你其实奇话你成场波梦游咧，你唔单单系佢自己一个嘅问题嚟噶，你谂下佢一派完两边波之后咧。嗰两边就纠插上去噶啦，你见唔到有人喺佢隔篱噶啦？ 咪同埋 宗师咯， 同埋好多人都系有一样同费城一样，唔系费城嗰阵时我就唔系几察觉嘅，就依家我成日都见到，即系一个曼联球员攞紧波，佢即系我见维迪啊，成日都扬晒手，喂出嚟啦，都系冇人应佢，成卅几秒人开始逼啦，先有人出嚟帮下佢，点解要？即系我唔明白，你系要临急抱佛脚去到一个地步咧？即系你唔一早去帮下佢多啲走动，每人走多步，好似对阿仙奴咁样赢咗联赛冠军啦。如果系咁场场咁踢嘅话， 场场系咁踢，我哋就唔止赢联赛冠军嘅啦，三冠王都冇问题啦。但系对波会唔会咁踢啊？真系， 即系佢哋个个行行企企咁样，你真系你估你而家训练都唔会咁啦，即系。 阿威浩就问点解？你哋有冇谂过点解无啦啦放沙夏出嚟？喂，输紧一球。你望下嗰个后备席有咩人？我当场我冇记错的话咧，稍为进攻到嘅韦碧克啦、安达神、沙夏同埋华伦西亚啦，小豆就系正选啊嘛。咁啊，韦碧克你就如果我俾你拣，你会出沙夏定韦碧克？喺当你落后紧嘅时候，咁梗系出沙夏啦，大佬，你出韦碧克托咩？啱唔啱啊？ 沙有球都差，即系争啲入嘅啫。嗰个区其实处边 你？ 有少少毒食咯，佢 沙拉的确系毒食，都话佢系 C 朗新型嘅球员嚟噶啦，即系有少少 C 朗味道嘅球员， 好过冇啊！ 即系起码叫做识射下波啦。如果阿伟豪你话如果要出 W 十九咧 ，W 十九咩时候会出咧？曼联赢紧波嘅时候就会出。你记唔记得上一场系爱华顿啊？爱华顿嗰场啊，韦碧克嗰球世纪金球啊？ 唉。 冇提冇提啦， 入咗入冇法啦，真系。 系啦，咁啊，然之后讲下啲得分啦。我哋咁啊，其实今场成场波咧，曼联喺前场嘅球员里边咧，德兰尼一个系有七分嘅啫，咁其他人都系六点几分咯。OK， 咁但系睇翻纽卡素，其实除咗前边正选嘅左翼呢、這个，我唔识读呢个球员个名字，高化兰啊，十一号嗰个球员系咪？ 系高化兰。 高法兰，咁啊，除咗高法兰系低于七分之外，其他球员都系七分上面嘅。咁啊，全场最佳就系俾咗呢个左闸森顿咯。OK， 咁啊，呢个球员就成场波83次嘅控球咧，咁啊，六次个人成功，咁啊，完成咗三次嘅拦截啦。咁我唔觉得系因为呢个球员劲，都系嗰句，我觉得系因为曼联嘅进攻太渣。系啦，咁至于你话纽卡素值唔值得赢咧？其实我觉得成场波嚟睇嘅话，打和系最合理嘅，因为其实纽卡素嘅进攻都唔系好锐利嘅。咁啊，哥球失球就其实有啲负碌咯，有少少负碌咯，我自己就觉得。 系艾夫兰有啲问题咧，都系。 同埋嗰球波系揿死咗，嗰球波系揿死咗嘅。咁啊，冇计啦，迪卿啊都。 最惨系一只韦迪想解啊，但系解踢 摊尽晒啦，成只嘅摊尽晒就系断饮仔都掂唔到个波挂线， 喂，掂到，不过都系浪一浪咁样冇。 系咯，咁啊，成场波就系咁啦，同埋睇翻控球率，其实就都系差唔多嘅啫。咁啊，曼联47，纽卡素53，就稍低于对手咁啊，其实都唔意外嘅，因为望翻中单嗰两个都唔属于系一啲。hold 波比较强嘅人啦，咁反而两边 hold 波都唔算係靠得住嗰扎啦 ,ok。咁啊全球成功率都系输少少，都系输 3% 啫，咁啊 78-81。咁但係空中嘅优势就反而就冇咗费兰尼喺度呢，咁其实就睇到个问题到啦。空中嘅对抗曼联就 39% 对 61% 嘅啫，咁啊可以话系6-4波啦，系啦，咁甚至乎连射门都系比纽卡素少一次嘅 ，OK。咁啊，输完呢场波之后就积分榜就唔变嘅，咁啊仍然系低九位。咁啊，仲喺头半板，仲喺头半板，唔使担心住。 咁啊，下场输咗都系头半板， 下场输咗都系头半板 ，OK。咁啊，我哋讲完呢场波之后，有冇补充咧？输呢场波？ 呢场睇到我都唔想睇呢场波，睇到熄电视。 真噶。 系啊， 讲下啲花边嘢啊，咁啊，因为呢场波咧，其实睇到80多分钟嘅时候咧，我哋开始见到就系奥脱福就出现，我哋都应该好耐冇见过嘅嘢啦，咁就系、是、球迷嘅离队，唔系离席啦，离席嘅一啲画面啦，咁但系我问过 Vincent 嘅，我同个 Vincent 倾呢个问题嘅，咁但系 Vincent 得出嘅结论就系话。佢唔觉得系即系因为输波所以提早离场嘅，因为其实佢觉得最重要嗰个原因系因为奥脱福咧70,000+人咧，你点都会有一站系走先嘅，咁咁啱影到个镜头就系前面嗰个站走先咯。Vincent 就话，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如果比如我系当地球迷啊，即系成长期睇曼联嘅球迷嘅话咧，我都会走嘅。点解呢？因为去到后面其实80分钟打后入咗输咗一球之后呢，我见唔到呢队波有任何想踢返着嚟再攻过嘅画面。係等真係等收工㗎，就嗰队波唔知做乜嘢。我唔知佢哋系咪想搞到莫耶斯 下火先寫得成。 唔係，今場莫耶斯都好過上次嘅華德，我話佢坐咗又非常之冷靜。今場佢係有叫啲球員拱上去啊啲咁樣，不過啲球員又唔聽使，又喺度懶懶閒咁樣，就輸就輸嘅。 咁啊，呢場波就係咁多啦。咁啊，我哋講埋場歐冠啦。咁啊，翻到嚟歐冠周中嘅賽事就主場1-0擊敗薩克達啦。呢场波之前呢，我哋又讲下我哋季初欧冠抽完签嘅时候，我哋对曼联嘅预测啦。嗱，当初呢， 我哋以为， 我哋都预计曼联可以出线嘅，正常。咁但係真係冇諗过呢，就係话，唔係首名都係次要，就係、是、呢个欧冠新手啊老莫呢可以带到队波踢出咁嘅成绩。如果英超同欧冠可以倒返转，你话几好呢位大佬。四胜两和不败喎、啊。不败、啊。 如果英超同歐聯調轉，咪歐聯包尾出局， 冇問題啦。歐聯出局最重要都係個聯賽冠軍啫嘛。 咁到時啲人又鬧，歐聯都贏唔到， 屌講呢啲。咁啊，小組首名晉級啦。OK， 咁啊，亦都係今屆英超各隊征戰歐冠嘅球隊裏面唯一一支保持不敗嘅球隊啦。咁啊，呢場波其實堅尼都有份講嘅。咁佢半場嘅時候就講咗樣嘢，我本人都幾同意啦。咁佢就話你可以喺防守上面犯錯，但係呢條咁有經驗嘅防線可以唔 tackle， 可看防對手嘅時候竟然可以同對手係保持距離嘅。呢樣嘢已經出現過好多次啦。莫耶斯賽前就為呢個球員減壓啦，將所有嘅責任就孭曬上身嘅啦，已經。咁呢場波呢啲咁嘅表現唔通有關佢事咩？講真，我認為費典南嘅防守呢就好似佢當年第一次為曼聯上陣一樣咁荒謬。 唔係講真，費迪南咁即係你好費迪南今季真係我未見過一場好波咯。即係最多 太老啦，太老啦，真係太老啦！你唔可以 expect 佢有啲咩好。 你應該最記得沙蒂嘅球，佢控咗個波，竟然甩喎！佢甩不特止啊！佢仲要俾人同人哋鬥搶波搶，仲要搶甩，爭啲單都入埋啊！個球。 嗯。 佢好即係呢个后防 真係回防㗎啦费典南。 仲爆过你以前伊云斯前两季咁样仲炸弹过以前两季嘅伊云斯。 因为我哋当初呢我哋系预示其实我哋都唔会预示过费典南有咩咁突出嘅表现。但係你话凭住经验嘅佢咁好经验嘅佢系咪真系踢到咁呢我觉得真系唔应该囉。係囉。所以真系要投啊！真系要投啊！真系要投啊！ 唔系讲真，如果以今季嘅表现嚟讲，我真系衰啲讲句啦，你够钟退休， 够钟退休。咁同埋老老实实嗰句啊，喂，呢场波咧，我本人就因为当日要翻学嘅，咁咧我就2:09起咗身啦，睇完正选名单啊。嗱，当晚咧我就喺专业任何 post 都冇出过嘅，咁我就好安静咁。喺个厅度食完个公仔面之后等开波，咁啊开咗波大概10分钟到啦，咁啊我已经决定系删电视翻房瞓觉噶啦。F G 你啊睇晒成场波我知道，不如你讲啦，教俾你。好闷啊呢场波真系，我真系睇唔落去。 呢场其实我觉得我净系讲上半场先，上半场嘅表现咧同爱华顿啊纽卡素嗰啲比赛咧就冇乜分别嘅。又系后卫攞咗波，又冇人帮手，之后又俾人逼啦。嗱，依场仲衰啲添，俾人逼得埋个波，因为我哋有两大，即系以前就功劳多多，依家就炸弹变咗炸弹嘅，就系一个杰斯啦，同埋你嗱，我讲翻呢场波，唔系讲翻佢哋以前嗰啲成就先，我依家针对翻呢场波，就里奥就啱啱都讲过啦，佢速度慢得不得了啦，俾人一爆就过。根本就追唔到啊！即系你好似一个小学一年级嘅同一个中学生去跑步，你话输唔输啊？真系 告你啲女仔。 跟住杰斯咧就佢就唔知佢呢排成日派失波。我哋预期之中咧，佢就可以用经验去传送一啲几靓嘅波嘅。不过咧，佢又传送到嘅。不过都系一句佢。交嘅数量呢两场系激增嘅，比以前就，所以我觉得佢哋两个如果以呢几场嘅表现嚟睇咧，我会即系选择 如果呢两场嚟讲，真系好似一个以退役嘅人球员咁样咯，我见到就。而如果讲翻下半场嘅表现咧，下半场阿莫耶斯就喺赛后讲过，就系佢半场阶段就用开终于用吹风机啦，省成班球员，省到一镬泡啦。下半场好咗嘅，真系好咗，揿住沙迪特嘅，真系揿住到除咗下半场开波一两分钟啦，俾人近门射咗脚之外咧，其余时间差唔多系揿住人哋半场嚟揼嘅，就最终就宗师入咗球啦，就令到曼联赢，走荣出线啦。咁就其实我觉得莫耶斯终于肯开吹风机系一件好事啦，即系佢唔开吹风机，我谂真系。呢场波有输都有机会啊！讲真，呢场波 ，OK， 所以莫耶斯终于做翻啲嘢出嚟啦。 冇啊，不嬲都话莫耶斯系做到嘢嘅，系嗰啲部分球迷 唔系即系中，我话中喺半场更衣室做咗啲嘢。 咁啊，我呢场波系咪真系闷到咁啊？你觉得？ 呢场波就我就咧攞上半场就攞阿边个攞杰斯同埋李奥喺度笑，即系自己睇住佢哋派卡喺度笑。 下半场咧，下半场冇瞓着系嘛？ 喂，下半场冇咁热血睇住佢哋喺度揿谢答。上半场睇派卡，下半场睇翻我哋自己， 但其实宗师嗰球波咧，啲人话射得靓啦，咁但我睇翻精华，我自己觉得都系啲附碌波嚟嘅啫，老实讲。 唔系、哦，佢窝里应该有一手喎、哦，佢上次对莱智 嗰球窝里系揿死咗嘅窝里嚟嘅。 吓、啊？ 嗰球窝里系 佢射得硬已经够啦，讲真。 O K， 咁啊，有冇补充呢场波？ 咁狠点反应嘅真系，除非真系神。嗰、那个龙门真系神嘅、啊、咧。 好，咁啊，然之后嚟紧曼联将会喺十六强咧，就可能会遇到嘅对手就有以下呢五队。咁啊，加拉塔沙雷、AC 米兰、史浩克零四、奥林比亚高斯同埋呢个俄罗斯嘅圣彼得斯堡。咁、那个抽签就会喺两个读法啦。咁啊，抽签将会安排喺呢个香港时间下个礼拜一嘅夜晚七点抽啦。咁啊，到时就梗系记得关注我哋啦，咁啊，我哋 FC 觉得最唔想抽到边队？ 最唔想啊，抽到加拉塔沙雷同埋加塔同埋你下队讲边队嘅？加拉塔之后， 加拉塔、AC 米兰、史奥克、奥林比亚高斯、圣彼得斯堡。 除咗加拉塔沙雷之后，其实其他队都冇咁惊。 咁啊，嗱，我哋分析一下先啦。加拉塔沙雷就唔使问阿贵啦，呢五队波里面实力一定系最强噶。咁但系唔熟悉呢啲球队嘅球迷可能会觉得 AC 米兰唔系劲啲咩？嗱，咁啊，老实嗰句 ，AC 米兰今季咧，班人脚就真系麻麻过麻麻嘅。佢哋联赛就冇记错，好似同曼联差唔多，好似我唔系会衰过曼联啊，排到十几啦已经，系啊，排到十几噶啦。咁啊，至于史浩克零四啊，奥林比亚高斯森林 啊， 呢啲就真人 系 点翻上嚟啊。咁啊，至于后边嗰三对史浩克啊、奥林比亚高斯啊、圣森林啊，就 不过佢哋近六赢得过一场， 输咗五场咪定和咗五场啊，争好远咗。和三场， 四和一胜四和一负咯、 大家都咁上下啦，大家都咁上下。咁啊，同埋奥林比亚高斯同史奥克零四就真系唔系好担心嘅，老实一句。咁啊，反而新尼特有啲要担心啊，因为点解咧？佢哋嘅主场系俄罗斯，好老命嘅。喂，做文达斯有版你睇啦，哥马系嘛？俄罗斯我唔知道会唔会咁金啦。 场地问题嘅场地 系啊，我唔知道俄罗斯嗰边会唔会咁金啦，咁但系英国飞去俄罗斯都好乸远嘅，咁啊希望唔好抽到新尼特啦。 不过新尼特真系弱，好弱噶，即系输俾队佢 飞去俄罗斯会死人啊，咁样可能。 但系讲呢啲先，即系佢喺俄罗斯即系俾你扰乱晒，就系佢新尼特啦，最尾有场对住等先，我揾翻先。就系、是、对，哇死啦，揾唔到嘅。啊，揾到啦，就系、是、对住榜尾嘅鱼腩队奥地利维也纳。我记得冇记错系，虽然系作客，但系佢竟然可以输俾对鱼腩队，输4-1。 唔系啩？奥地利维也纳喎。 系啊， 出 副选 咋系嘛？出副选咋系嘛？ 唔系、啊，佢呢场争出线。如果波图入到马体会嘅话，佢出局嘅。佢好彩就真系呢场 咁大镬， 输4-1喎。 阴功啦，波尔图真系。咁啊，系咯，我希望最希望就抽到一对叫奥林比亚高斯咯 ，H 嚟 嘅。奥林比亚高斯又做黑马 feel 咯，今年 黑 马 feel 有对。系啊，年年都有对黑马出嚟。 加拉塔萨唔系黑马咩？ 加拉塔萨唔算啦，年年都系常客咯。 吓常客添 ？OK 得。 上年唔系啊 ？OK 得明白。 咁你同埋佢今年即系我记得前年有对好似乌黄色衫嘅球队，唔记得叫咩名字，入到八强，又系好似奥林匹亚高斯咁样冒起上嚟嘅。我唔知道今年系咪有到。奥林匹亚高斯啊，所以呢啲波我宁愿抽对AC 啊小克呢啲稳阵啲，稳阵少少咯。 唔系啊，或者悲观啲谂咯，或者都算系理性少少咧。嗱嗱临抽对加拉塔沙雷咯，唔系嗱嗱临抽对加拉塔沙雷咯。咁啊嗱嗱临收咗自己皮咁啊，专心个联赛啦。因为你望翻联赛，而家排第九同第四都争好远下嘅，系咯。咁啊，我哋讲埋另外嗰15队啦，边15队出线啦，好嘛？咁啊 ，A 组 系夹出线队会对边队？即系 哇，精彩咯！ 我唔系车路士唔使讲，因为 车路士 差唔多。 系咁啊，阿仙奴同曼城就精彩到不能再精彩啦。咁啊，会抽到就系巴塞啦。拜仁慕尼黑啦，皇家马德里啦，同埋呢个马体会啦， 多蒙特啦， 多蒙特啦，精唔精彩先？系咪好精彩先？ 巴塞讲咗， 巴塞讲咗啦。咁啊，冚唪唥都系即系劲实力较劲嗰啲咧，就冚唪唥抌晒喺下线。咁啊，实力相对上较弱嗰啲就抌晒上线嘅。咁啊，仲有对巴黎圣日耳门，巴黎圣日耳门，阿仙奴将会面对有啲咩球队咧？就系、是。皇家马德里、巴黎圣日耳门咁啊，然之后就拜仁慕尼黑同埋就系、是、多蒙德 ，sorry， 咁啊巴塞隆纳同埋马体会嘅 ，OK， 最弱嗰都系马体会， 系啦，但系马体会就啱啱嗱，因为啱啱我听足球频道咧，咁我都几同意嘅，因为阿仙奴嘅 Steven 就话阿仙奴最惊嗰啲咧就系烂仔波，咁啊马体会就最啱啱好最叻就系嗰块烂仔波 ，OK？ 咁同埋佢哋啱啱都提到啦，亨利喺接点讲阿仙奴呢场波嘅时候，佢都提过就系、是、最唔想抽到马体会呢场波，咁啊所以阿仙奴唔知佢真系系咪阿云家谂住争欧冠，定系谂住专心联赛啦？专心联赛啦，你哋咁多年冇冠军啊，我嗰年抢冠军。陈自己醒位散一散招牌先啦，系咪先？攞欧冠就应该阿仙奴而家呢个 moment 就未算去到嗰个 level， 我自己觉得。F G 咧， 欧联觉得今季有啲除咗奥地利唔系奥地利嚟啦，除咗嗰啲奥林比亚高斯之外，全部都正路啦。所以阿仙奴就自己需收尾啦，明喺首名出线。即系整个次名出线，即系多得阿仙奴，唔系即系我哋要多谢阿仙奴，令我哋从而要退多。 你个肺讲呢啲，你真系。 如果唔系又推中多蒙特，又系强强对碰，真系吓亲噶呢啲波真系。 咁啊，我哋讲埋另外有边啲可以出线先吓。咁啊 ，A 组第二队出线叫做利华古信，咁啊次名出线，咁啊至于 B 组就啱啱都提到啦，咁啊。皇家马德里同加拉塔沙雷就顺利出线啦，咁啊至于祖云达斯就系拉士嗰轮咧，咁就因为土耳其嗰边嘅场地问题啦，咁啊令导致要重赛个，系啦，迪维斯亦都系其中最主要嘅一篮子因素之中嘅最重要嗰个部分嚟嘅，咁啊事关迪维斯咧离开咗曼联之后咧，佢从来冇试过喺任何球队嘅欧冠里面进过级嘅 ，OK。咁啊，希望佢可以 keep 住呢个气势一路打落去。咁啊，希望欧霸咧32场都就直接出局啦。咁啊，专心完赛就攞亚军。希望佢系咁啦。咁啊，至于普巴都系啦，普巴就仍然喺攞完金童奖就之后就出局啦。OK， 咁啊去欧霸杯踢啦。咁啊 ，C 组就巴黎圣日耳门同奥林匹亚高斯就出线啦。咁啊，至于奔飞加点解会出局咧？ 堆晒。 咁啊，点解会出局呢？我冇记 都系因为场地问题啊，奔飞交冇咗的话系啊。咁啊，至于 D 组就正路啦，啊都唔算正路嘅，其实因为莫斯科中央陆军就排包尾啊，包尾啊，咁啊同我哋赛前预料差啲，咁啊因为比原本嗰队榜尾就弹咗上第二啦，咁啊拜仁慕尼黑同曼城就出线十六强。E 组就系呢个车路士同小哈零四啦，唔使多讲啦，呢两队就咁啊。至于 F 组就哇，真系没有最精彩，只有更精彩。三队波十二分，咁啊，结果去到最后，因为阿仙奴就凭住呢个对战往绩较优咧，咁啊， 得失球，对战往绩打平 对战往绩较优咩？唔系 啊， 得失球嘅， 都系2-0噶嘛，两队。 咁啊，结果就多蒙特同阿仙奴又顺利出线啦。咁啊，拿波里就其实几惨啊，因为当时拿波里咧捏住阿仙奴系两球咧，因为如果多蒙特入当场入唔到马赛波咧，就系、是、佢失分，咁佢就会出局噶嘛。咁啊，点知多蒙特临尾嗰五分钟就整翻一粒星，咁啊1-0赢咗马赛，咁啊导致就系、是、 整定嘅 拿波里就咁唔设计啦。点知打电话冇咁快啦，系咪讲真嗰句？咁啊，结果2-0赢咗阿仙奴都冇用，咁啊，成为欧冠史上第一支球队攞12分都要出局嘅。OK， 咁啊，希望斌仔就可以卫冕呢个欧霸杯啦。斌仔加油，系啦，你应该得嘅卫冕欧霸杯。咁啊，至于好似冇领队可以卫冕欧霸杯，系嘛，带领住两队波， 唔知道。看看得不得啦。 我哋睇下啲历史先一间。咁啊 ,G 组就係马体会同呢个圣彼得斯堡就出线啦。咁啊然之后最后一组 H 组啦。咁啊巴塞隆纳同 AC 米兰亦都係顺利出线㗎。OK， 咁啊 AC 米兰嗰个晋级过程都比较惊险啦，因为就仅仅熟㗎咋。咁啊赢啊，即使因为呢场波未打之前呢，第六轮未踢之前呢， AC 米兰系好似落后紧啊，即时两分定落后紧啊，即时两分呀，系啊， 唔系啊，一样啊，都系捏住啊，即时一分。 边系啊？个拉斯一轮对啊，即时 拉斯一轮对啊，即时和波喎。咁如果唔系嘅话， 系和波咩？ 系二啊，0-0啊。 哦，系咩 ？Sorry 啊，我记错。咁啊，系啦，十六强就系咁多啦。咁啊，其实正路嘅除咗 B 做爆冷啦，咁啊，然之后奔飞街嗰做又爆冷啦，咁啊，曼城嗰做又爆冷啦，咁啊，其他都正路赛过啦，系啦。咁啊，抽完签之后就照旧啦。2月6日开波，好似系2月6日开波嘅。咁啊，讲完欧冠之后就梗係要讲下嚟緊嘅两场比赛啦。咁啊，因为下个礼拜周中都有快车要踢啊，就係、是、踢呢个联赛杯啊。咁啊，讲联赛杯前我哋讲今后晚嘅英超先啦。后晚嘅英超就作客阿斯顿维拉啦。咁啊，香港时间就夜晚9:30开波啦。OK， 咁啊，文佩斯上出啦，赛前发布啱啱讲咗啦。咁啊，卡鲁克继续缺阵啦。咁啊，然之后朗尼就可以停赛，赛完波加码复出嘅。咁连输两场啦，今场波系唔系真系要再输落去咧？曼联 应该呢场我觉得应该会止血噶啦， 应该会止血噶啦，冇可能会输啊！呢场波再输，我又高士得贵翻下还家又点啊？冇可能再输呢场波，真系信我。买下曼联客胜系冇一定执到个标准， 我都会炒。 至于你话系咪炒就，我觉得唔会话炒嘅，但系一定会赢咯。 咪同埋维拉个近况极差啦，富咸都输埋， 系就冇错。 宾迪基入球方， 咪富咸你唔可以怪佢嘅，梅雷士啲新人士新作风赢都唔出奇嘅。 之后芬迪基10-12受伤以嚟未复出之后都冇入过波啦。佢起用咗第二个前锋高萨克呢又伤埋啦。咁佢哋个高萨克原本都入好多波嘅，都近排都几火热嘅个状态。但係喺富咸赛前都伤埋啦。咁样所以我觉得佢哋入球威胁就相对上係细好多好多好多啦，咁曼联就要睇自己入唔入到波啦。咁入唔到波咧，就对一个输波嘅悬疑性咧就大好多啦。到时就 系， 所以最好要自己争气啦，上半场入翻一两球咁样定 定下軍心，咁下半場都易踢啲啦。 同埋我想講一樣嘢就係、中場嗰兩個我哋真係冇再講啦，因為真係悶到撲街啊。嗰個問題呢，基本上你場場波都要提嘅，基本上唔使提㗎啦，大家心照活得㗎啦。咁反而前面呢，雲佩斯傷咗之後會係韋碧克啦，定鄉村真司呢，英超層面上啦。莫耶斯基本上可以睇到嗰條路㗎啦，英超呢佢係唔會出鄉村真司，但係踢 咗出喎。依家出喎，依家出啦，依家出。 而家出点解咧？点解咁肯定？ 佢除咗上场佢病咗之外咧，其余嗰我记得好似连续几场 咩？ 系啊，全部都系啊，连续好似自云佩斯受伤之后，全部都系出香川先打定先。 但系香川嗰时出到嚟踢英超个效果系冇喺欧冠咁出色噶，你要知道嘅系。 不过起码有人排排先，都冇理由。韦碧克派牌啩？ 傻噶，你朗尼斗翻口啦！韦碧克踢最前咯，正即系常识。 朗尼肯翻大啊！朗尼肯斗我后先算啦。 讲呢啲嘢真系咁啊，冇啦！呢场波有咩讲？冇嘢讲咯。 呢场 系嗰个问题嘅啫，同埋睇下曼联呢队波会唔会再好似上两场咁样咯？等手稿。 如果讲个乡村公司，会唔会突然之间弹出个费兰尼打？公中 如果要份嚟打公中，不如摆佢踢 SS 啦，打一个前中锋位置。我黄队都试过噶， 唔系啊，佢打公中好啲喎，反而。 点解啊？ 佢可以后上顶后，即系你如果摆喺正前锋，佢如果你打去做公中，可以落嚟翻嚟帮手啊，即系同中场线近少少。但如果你摆去做前锋，就离中场线远啲咯。呢个就系一个问题。 咁你都得。 冇人断开咗三线嘅嘛，系咪先？三十线系要近啲， okay. 你断开咗就濑嘢啦。 O K， 真 系。咁啊，然之后嚟紧嗰场联赛杯咁啊，19号嘅凌晨3:09，唉，系啲攞命都冚。不过呢场波我谂我哋两个都唔会睇噶啦，系嘛？你唔会睇啊？ 我应该睇，唔系 你都睇， 因为我冇记错，星期三晚即系星期四啦嗰日，已经到星期四。 咦唔系喎，星期四咦系可以睇喎，我本身回归喎放假。 吓 睇起码都新鲜。啊唔系喎，19号嘅，唔系回归翻学嗰日，唔紧要啦，反正嗰日翻学都唔系翻学噶啦嗰日。 系咯。 因为澳门嗰个正常咧，通常都系回归前一日咧，学校都系唔教书嘅，开 party 嘅啫，咁啊翻半日就放假。 我哋香港呢，我家學校就係嗰啲乜鬼有乜鬼聖誕聯歡會呀啲乜鬼嘢差唔多啦，都係嗰陣時搞，有咩財人會 要 推 薦。等陣屌我哋而家學生聚會又唔家產你講過。咁啊嚟緊聯賽杯嘅第四輪啦，咁啊八強賽事咁啊史篤城主場對曼聯啦。咁啊唔講聖誕聚會啦，我哋講返場波先。嗱呢場波呢八強啦嚟到，咁莫耶斯會唔會去要爭呢？嗱呢場波可以決定到莫耶斯是不是要呢隻杯啦，睇佢排陣就知㗎啦。咁但係嚟緊嘅21號呢，即係下輪聯賽呢，咁曼聯就會主場對呢個韋斯咸。21號即係兩日後就踢㗎啦，早場嚟嘅添仲要。咁莫耶斯喺呢個球員嘅調配上面呢，我相信一定會派一啲副選出嚟啦。咁但係佢係會全副選啦，定係部分副選啦，嗱呢個真係唔知，因為去到八強呢啲撲街啊你，因為呢啲咁尷尬嘅位置咧，同埋而家曼聯係積分榜嘅位置咧，你要莫耶斯去做嘅抉擇，如果我係莫耶斯嘅話咧，我會放棄聯賽杯嘅，我會係專心喺聯賽嘅，因為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嚟㗎，你要爭到歐冠資格，你冇歐冠資格，曼聯可以話冚撚嘅。 不過我諗史篤城都係咁諗㗎啦，都係棄聯賽杯，所以副選都有機會。赢到嘅呢场波， 哇，唔系啊！你要谂下，史篤城嗰个领队叫咩名咯？叫 Mark Hughes 咯，佢就冚家铲咯。Mark Hughes 就专治曼联噶啦，系啊。 不过我哋都多谢佢赢咗车路士。 啊，系咁啊，系咁啊。 曼城打和， 曼城打和都叫佢逼到失分啦。咁啊，但系 Mark Hughes 就专踢曼联嘅，咁啊，佢对出曼联都有啲惊喜赛果出嚟嘅。OK， 咁所以我哋都要真係呢场波唔可以话预测到添嘅，我真係唔识预测呢场波。老老实实嗰句。 呢场波啊， 希望十二码睇咯，希望十二码睇咯。 可能詹士威尔逊出嚟踢啊？ 咁你都得？ 唔系、啊，等阵先，辉查有机会喎、啊。 辉查有机会噶，辉查。 嗯，呢场波希望辉查出得翻啦。我相信睇，我都想睇佢啲比佢啲比赛啫。 O、okay、K。 好耐未见过佢 ，我咪啊睇睇 U R 会见到佢噶，我呢排成日见佢咯，系啊，得闲啊 U R 见到辉查啦，大家挂住辉查，要留意啲 U 日二十一嘅赛事啦，因为辉查呢排都好长期嘅常驻正选啊。好，咁啊 F C 有冇补充啊？你今集 冇啦。 好，咁我哋下个礼拜唔知星期五定星期六定星期日再见啦，拜拜。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